锵锵三人行，哎，今天是这个初四啊，嗯，咱们呢这个 财神来了 啊，是吗？ 是吗？ 不是，初五嘛，所以初四晚上放鞭炮，现在是最热闹的时候。 哦，即将， 对，所以我们现在过没，哦，你现在外面鞭炮哗啦哗啦哗啦啦。 哦，对对对，财神， 哎，财神来了， 希望人民币不要继续贬值，不要继续贬值，乒啪啪，乒乒。 财神跟咱们仨好像没什么缘分，是吧？ 对。这算了，就别甭提了。 对，有时候我，对对，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犯错太多啊，就是说，所以说呢，没有福气。嗯，哎，现在有黑人什么时候你要做点好事儿，你知道吗？就是积福。有时候为什么一年来你老是不顺？哎，就是你别看民间的道理，我倒觉得挺朴素的。嗯，就是，是不是因为？就是做的错事儿太多了，所以哎，我这今天呢，咱们要迎来。就是锵锵三人行是著名的马后炮节目啊， 对对对， 咱们要迎来这个历史上最长的一个马后炮，我要说说《琅琊榜》 啊， 哎， 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对了，那就是关于一个迟来的道歉 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他也有 怎么了？你们 不是这个，我们曾经做过一集节目，受到万炮齐轰 哦，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 哦， 对，周轶君在这儿，对吧？当时是锵锵四人行嘛。他肚子里还有一个，然后这个子东，我们说《琅琊榜》太火了，太火了，然后就让宋欣给咱们一集啊找了两集，一人找了两集，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就聊了聊这个《琅琊榜》，结果呢，其实啊，咱们我觉得咱们现在都有点老奸巨猾，真正要是说咱们讲的这个话呀，也没有怎么批评《琅琊榜》，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人你要认错啊，你得这个。诚心，就当时我检讨我的这个心思， 什么 就是对《琅琊榜》的评价不算高 哦。 但是呢，我们受到这个批评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才看了两集，你们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去评价一个54集的一个电视剧？ 准确的说，是我是看了5、6集，他们两个人呢是看了片花。但是他们知道的比我多，因为他们片花就知道后面了嘛。 没错， 我只看了前面6集嘛，所以 我连看了，我看完第一集，我才发现那是个21分钟的片花，就是所以哎，这个事儿本哎，徐老师，这个事儿本身就有很多可以检讨、可以议论的地方。第一，你就发现没有，就说这个啊，人心浮躁，就表现在我身上。 嗯， 就是你知道这个社会啊，有时候，比如说啊，积极的要发表评论。啊，因为这个事情很热， 因为 没有谈， 因为我们隔天才得到通知嘛。我是比方说今天才知道，明天要讲，那我一天能看个5、6集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哎，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一个东西，前一阵这个快播，我也有所体会。哎，当然就说这个王鑫呐，这个辩护人呐，好像辩论很精彩啊。 嗯，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呢，就是说，这个法庭辩论。毕竟也不同于大专辩论，诡辩也不能代替法律的这个裁决。比如说举个例子讲，什么叫诡辩？就当时啊，很多人这个骂我们的时候啊，就说你们这个不负责任，这么样评论太轻薄了，太轻佻了，评论这个《琅琊榜》，说你才看2集。本来呢，一开头我心里也觉着准备横眉冷对千夫指哈，我说哎，这就是典型的诡辩，就是说要一苹果，我需要吃完了才知道它的味道吗？我吃两口不就知道了？但是后来我现在觉得这个人呢还是要实实在在，诡辩没有用。于是呢，我真的发了狠，你就可以看出我这个人多么认真。为什么是最历史最长的马后炮？我就说我一定要憋着看完，我一定要憋着看完。 你真看完了？ 看完了。你没看完吗？ 我有看完，但是我认为你没看啊，我还写了文章的。 对对对，徐老师后来在全国其他各地发表了这个《琅琊榜》的这个讲座。 对，我还准备为他写个论文呢。 哦，真的啊？ 对对对，我觉得吧，就说人家拍了这个对得起时代、对得起自己的作品，我们呢欠人家一个评论，就是我们没有给一个对得起人家这个诚意的这么一个评论。 你讲这个事儿是很常见嘛？你说评论不负责任。我还以为今天是本来就是个评论不必负责任的年代， 哦，这你就看出我的高风亮节了。 对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网上的留言啊，或者说去看人家对网上的那些书评啊，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觉得今天评论因为很容易很方便，跟以前你要认认真真要投稿，人家要登 不太一样。第二呢，就是今天同时发表意见不只是个权利，甚至是个义务，就是大家都有义务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嘛，对不对？因此呢，大家留言评论变得不是像过去那种想法，觉得这是个评论，要认真要有责任。他只不过觉得，哎，我负什么责？我只是说一下自己的感受，不行吗？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奇怪的意见，比如说，我见过很多这种书评吧，网上书评或者影评，甚至这部戏我其实没看过，我看了这个题目，我有感而发，写了500字。嗯就说最后结论是这部戏不用看了，这常常见的这种评论。 这是他比较老实的，他至少说了我没看过，对不对？ 但 有的人可能都不说，对不对？ 但我觉得重点，反正但我觉得这个更牛，为什么呢？因为他，你看他那个态度，我根本不需要看，我就表达意见本身就足够了，我不需要证明我的意见的权威合法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很常见的一个态度，你们都不算太糟吗？ 这不是，所以你知道，你因为临着咱们， 但实际上他那天挺着急的，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这个不单是评论一个电视剧，其实背后牵涉到一些文艺评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说电视剧什么叫好，什么样情况叫好，因为我们里边提到了说它不如北平无战事，虽然是同一个班底， 不如权力的游戏， 然后我们说它在总体上不如权力的游戏，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我走到停车场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车的前面在那里自言自语，然后呢真的 焦虑了是吧？ 对，他是焦虑，他就再抓住我说，我们说他没权力的游戏好，没错吧？觉得他上车之前还在讲这个话，我说应该没错，我说我觉得他是在纠结，你知道，因为他其实心里不安，因为这部戏他没看完。 不是，就 那你现在有结论了？ 我说这个认错啊，并不见得是否定我说过的话，我只是觉得这样比较不公平。你拿《琅琊榜》跟权力的游戏比较不公平，你且听我到后来再说。我就是说这事儿也挺逗，就是说因为看这个电视剧呢不是快录像了吗，我还有好多集没看完，前几天我说我这一天，你知道吗，我看了一天一夜就连续着看完，哎呦，你知道我就这个蒙的就没起床，爬着腿咬着被子我就哭了一天，你知道，因为连着他到最后高潮的部分啊，我就啊，就哭哭哭哭哭。当然，就说 这都能看哭 啊，他什么不能看？《 琅琊榜》怎么看不哭啊？他们都哭啊。 Okay. 不是，当然我的哭点呢、啊，那 哭点太低了， 那是影视剧评价的最低。 你看日本 A B 都看哭了， 最低标准。不是，我可以给你看看，哎，就是说 你怎么哭的？ 不，我不是怎么哭的，我就说明我是认认真真的，我拼了命我要看完，这次我才对得起人家这个剧，对得起观众。你看这表情，我一边在看一边随口我就有什么感触啊，我就得录下来，我怕我忘了。你看，当然我因为一边吃零食一边在看、 录音效果， 所以会有一些那个不雅的那个声音，你们要见谅啊，我看你们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听一听。 老皇帝演的好， 下江演广东的老了，演后 弹壳了， 演后很好， 都演得好， 对， 是演后演得好。 我在 北平无战事里边演一个特务， 我再给你听一段。 经了中国历史的权谋、激斗、诡诈，但是呢，最后要还一个政治清明。 又不行了。 哎，孩子好， 对不对？就还听打嗝吗？ 关系。 不，哎，咱这样，咱看一看证据，因为这个马后炮，大家都《琅琊榜》火过很久了， 很多人又忘了。 哎，咱们捡回一点这个回忆啊，咱们看这个。 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贤明圣德。 陛下，蔡尚书所言极是，臣附议。 臣附议， 附议， 臣 附议。 你看， 因为文道当时不在场，你记得我现在觉得当时我们有所这个轻佻的地方是在哪儿啊？你记得一开始啊，你刚看两集，哎，这个戏可真是好戏在后头。嗯，真的，徐老师就说这个戏啊，他越看到后来啊，嗯，越有意思。你知道，就说咱们当时就讲为什么有人觉得就我们说的可乐呢？就是说这是个什么剧呢？说这是个我记得我说是这是个偶剧，不是用正剧的拍法拍的偶像剧。当时我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武侠剧啊，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文侠剧 啊，文侠剧啊，到底是个什么剧啊？哎，我现在给你一个我的认识，嗯，就是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群呐、啊、有冤有仇。有情有义，哎，这个还有什么？这个有勇有谋，而且在朝在野忧国忧民的这么一群人呐、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逼老皇帝认错的故事。他这个里头啊，有时候看到后来啊，有时候你有点怕，你看，哎，你看我全文跟你讲啊，这是一群。有冤有仇，有爱有恨，有勇有谋，有文有武，有道有术，在朝在野忧国忧民的人，深谋远虑，随机应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逼老皇帝在位时认错，求真相，平反冤案，还正义于天下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个概括。嗯，哎，你觉得这个东西他这个里边很多有意思的，徐老师你没看完是吗？ 我看了，我全看完了。 哎，你评论没？ 但是我评论它是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了。第一个层次是他讲很多社会矛盾哈、啊，就是很容易想到现实，就是有党争，然后社会有腐败，然后这些腐败跟党争呢互为因果。嗯，它会有两种情况，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冤案，打死老百姓了，告上去，然后他有个后台。那么这个后台就帮他，但是这个后台帮他的时候，对面一派呢，他一定会揪住这个案子不放，嗯，因为他是有个党争，他两个人在争这个王位，他们是两派的，那这是从下面往上，但有时候呢，根本就是上面往下，嗯，就是我是要对你不对劲，我发现你下面有一条线，什么地方出了事情了，你有一个亲戚在外面打死人了。对不对？你在官司里边你要作弊了，我就抓这个事情。但是总之是上面有两派，下面有腐败，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投射，一个投影，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文道刚才讲的，它是一个平反戏。嗯，我开始啊，因为戏里边总有好人坏人正反，开始的时候你怎么来分它正反呢？对不对？你总不能现在只是看面相吧，这个太肤浅了。我开始以为他们的正反呢是文攻武斗，就是正派的这一篇啊，就是那个没什么书啊， 梅长苏， 梅长苏这一派呢都是用计谋，另外那一派呢老是搞暗杀，所以我觉得呢文攻的是正派，武斗的是反派。后来发现不对，那一派也用武斗，那个正派那边啊到后来也用武力的规则。第二呢，我觉得正反的规则呢是什么？是。一个是说实话，一个是骗人，那这个好像很容易理解吧，一个说真话，但后来发现也不是。正面的这一派啊，比方那个夏江的那个女儿啊，因为老公啊，她后来也骗人，你看她是诬告他，对不对？所以正派的人物也是不择手段。那到底什么叫正派，什么叫反派，贯穿五十几集呢？我后来总结出个规律了，凡是支持当年这个领党平反的就是正派，嗯，凡是当年有份参与这个冤案的就是反派，所以他骨子里是一个平反戏。而这个平反的最大难度就是刚才讲的，叫平反不能动体制，要改正错误不能推翻皇帝，这是戏的第二个层次。但是我不知道多少观众看这个层次。 不是他这个主，我就觉得这个北平无战事的这个班底，这个团队他是有他的这个情怀和价值观的，就是你看，他讲了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权谋诡诈。其实他这个里边讲了个道与术的关系，比方说这梅长苏一个谋士，他要树一个太子，他心目中的一个靖王，靖王你负责光明正大，我负责阴谋诡计。 但是呢，这个最终啊，我要建立一个政治清明，我要求这个真相。可是求这个真相，他就要为赤焰军嘛，当年冤死的一个大冤案那个平反。但是这个平反呢，不能等到太子你上台。等到太子你上台再平反呢，你看坏了道统，坏了某种社会的道德，就是说，哎，儿子一上来就把老子给反了， 会有损体制， 有损这种整个的这个道统。就是说，我就是最难的地方啊，就是让这个老皇帝你在位的时候，你认，但是这老皇帝的权威，这全倒塌了，对吧？然后但是呢，怎么样能做到你认呢？这牺牲了无数了，对吧？他这我为什么说这个有勇有谋，有道有术？实际上最后你发现没有，掌握军队，太子已经他这个灭掉了所有的竞争者，其他的誉王啊，什么前太子啊，最后实际上是形成逼宫，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江湖势力，等于掌握了文武大臣，这等于就是个政变。但是呢，偏偏不政变，让你老皇帝，就刚才你看到的那一幕，你要同意重审此案，你要平反昭雪，哎，这个里头他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坦白讲我一集都没看过。我为什么不看呢？是因为第一，我觉得集数很长，我很多朋友劝我看，说好看的不行，我担心我一看就会停不下来，50几集的话，那就像可能像你那样耗了 好几天。 所以呢，我得等他现在留着过年再看。但是呢，我听很多朋友讲，我有个印象啊，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写一些借古奉今的戏或者怎么样，我不愿意说它是借古奉今，我反而愿意说，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历史剧或者想象的历史剧，西方像《权力的游戏》，我们觉得好看，是因为它能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他虽然在写历史，或者一个传说中的虚构的一个历史，他对权力的理解，对于权力运用的理解，对于那个历史之中最复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那个框架，那个描绘，其实是按照我们，他离不开我们今天的认识。 对， 所以并不是有意的要借古奉今，而是你如果要写一个充满权谋斗争、充满价值矛盾的问题的时候，你很难避免不用我们今天有的资源来写它。 所有的历史都是今天， 对， 是吧？ 就是你只能这样子去写它。 而且呢，你知道他这个，就是我就觉得他在一直在探讨一种啊，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所谓道与术之间的这个关系，对吧？哎，不用权术怎么可能夺位夺嫡，对吧？但是他夺嫡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理想主义了。夺嫡之后呢，我希望你做一个正大光明的皇上。当然你看啊，我觉得有个作家叫张大春，张大春的这个评价我觉得也是张大春都把这个做成截图表情包啊。 我知道，就是他跟我讲了好久，说太好看了， 对对对， 非看不 可。 好看。但是呢，我同意他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能说就是他实际上呢，作为一部面对大众的这个电视剧来说呀，在深度上这还是怎么说呢，不是让我们觉得那么样的深，但是要那么样的深呢，也许许多观众就失望了。比如说大春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梅长苏负责阴谋诡计，可是啊，这个戏里设计的那些阴谋诡计啊，其实没有挑战到什么底线，梅长苏基本还是个好人，对吧？他就是个好人。但是你要真让他干出什么坏事来，阴谋家的这个事情来啊，可能观众 就不原谅了。 观众不原谅了。所以实际上他就感觉这种所谓人性恶呀，真正的中国历史你要玩权谋，这个白手套负责下黑手的人好像还可以更深一些。 当然， 对吧？但是他作为一个， 我不知道他多深，在历史上真的中国也好西方也好，有太多例子，就是我们觉得他很正面，人是好人，历史上评价，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坏事干不少。但你怎么判断呢？他所有那些坏事可能是为了成就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很了不起的大目标，对不对？那你怎么办？ 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给你看看，我这个是舍身啊，我老说我哭点怎么就是 哭点，你连你哭的声音都录了。 哎，我听听你怎么哭，一边哭一边平的。哎，你想听听吗？ 你看 但是不给你看，这一点就行了啊，一点就行了。 操当上副议。 好了，就行了。 怎么分？怎么分？ 我还要听吗？不行，不行，太丑了啊！ 我感到一万千金。 在讲哪一段？ 不是，我就说刚才放的那一段啊，全体文武大臣哐叽就跪下求这个皇上重审此案，我就哭啊！我当时觉得，我觉得七万赤焰军耿耿忠魂，全都就在天上看着。你知道，你想起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冤屈， 这种冤案， 太多的冤屈，你知道吗？所以说，他有时候就发你心中的这个但是当然我还要讲一个什么，就是说是什么真正让我就是真正看完呢？反倒还不是那么多观众。有这个因素，是我的一个画家朋友，他就说，因为我本来看两集就不看了，就我这一画家朋友，他说啊，他说我朋友，他说我觉得很好看，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好看？他说我倒不是觉得剧情好看，他说他的这个美术啊，他说他觉得你看啊，他是中国传统的这种，他不像一般的这种古装剧啊，就像我这色儿的，就是大红大紫大黄大绿，你他说你看。你就看他中国传统的那种美学，后来我这一看呢，无论从服装基本色调，你看 这个我看过，其实我觉得挺正的，他 以青色为主，咱们说的青色 是 带色水墨那种感觉，甚至你能感觉到有点什么呢，日本的美感， 对， 而日本的美感呢，恰恰祖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 唐代的东西， 甚至于我刚才说那静妃演得好，演的都有点日本范儿，日本那种女人的那个那种恭顺那种范儿，所以很多人就从这里感觉到了，他在传导某种啊，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古代的美感。礼仪这些东西， 总体它虽然很多影射现实，但是总体上是个浪漫主义的戏，是一个文人扮演武侠的这么一个戏。我刚才讲，我看到三层嘛，我刚才只讲了两层嘛，一个是影射现实，第二个是冤案嘛，但它还有第三层，是我反而比较担忧的。它这个整个戏是皇朝的两个不好的势力，最后被一个好的势力取代了。大众欢呼这一个好的势力， 就是， 而且整个戏里所有的人都低于一个人，这一个人是无往不胜。 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还是有点脸谱化，但是这没办法。 这一个人是只要他在，就全部胜， 还是有点。 只要他生病，事情就不顺利。 没错，就是说梅长苏永远是对的，不。